誒咁，我哋探入少少啦，我哋係個係個係個係啦，加上快啊！我哋一齊報咯，一齊報咯，唔得嘅，唔得嘅， 係 呢度唔會 出馬 嘅。 係啊， 咁啊，我哋一齊 報 啦， 預備起， 你 有考慮善耶穌為主，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 就必得救。 羅馬書十章九節，係啦，個出處記唔到都唔緊要嘅，但係最緊要咧，意思個出處我成日都記唔到嘅，因為而家太方便。有啲乜嘢記得幾個字咪即刻 search 咯，即刻就搜尋咧就可以揾翻嗰句聖經噶啦。但係呢個聖經最緊要嘅重點係咩咧？我哋點能夠可以去到天國嘅門口？去到天國門口嘅時間咧，同個天使講話，其實我有 passport 嘅，我 qualify 嘅，我合資格，我可以移民噶啦咁樣樣。其實係講緊你口裏相信，你口裏邊曾經講過你信耶穌，心裏信神。口講唔夠㗎，口講唔夠啊！因為你口講嘅時間，你口講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知啦，我哋做個人口裏邊講嗰樣嘢，同心裏邊你諗嗰樣嘢唔同啊嘛。係啦，咁啊，心裏信 清楚係。 跟鄧你好。 係大鑊。 佢係一個改咗好嘅英文名，啲人都記得。 就是要即刻拱凳咯，拱台係啦，呢度就乜都唔使嘅，只不過暫時大家可能坐逼少少啦。天國嘅筵席都係咁嘅，係啦，咁啊頭先講到有冇戴著頭嘅？冇，係啦，咁啊可以攞紙巾。係啦，咁啊講到兩個重點，口裏承認係啦，個口講咗唔夠嘅，因為我哋好多時做人咧，我哋話口係啦，應承咗嗰樣嘢咧，其實心裏邊咧其實諗緊第二樣嘢嘅。我哋講啲小朋友講對唔住咧，但個心裏邊真係唔係諗嗰樣嘢嘅，係啦，個心裏邊唔服嘅，係啦。但係咧，我哋起碼地上嘅法律都有講嗰樣嘢啦，口頭承諾，口頭承諾其實就係嘅。但係神唔係就係睇呢個，神睇人唔係睇外貌。聖經話神睇人係睇咩？喺內心嘅，佢知道我哋每一個人啊，我哋心裏邊諗緊啲咩嘅。嗱，如果我哋心裏邊真係相信嘅話咧，信咩咧？呢度講到信。他從死裏復活，嗰個他係再問多次，大家知唔知個他指邊個啊？耶穌係啦，耶穌從死裏復活咧，就必得救啦。咁所以咧，我哋信耶穌從死裏復活，耶穌有能力，耶穌戰勝死亡，所以我哋靠住呢個導遊，咁就應該上得到噶啦。係啦，嗰個導遊，其他嗰啲導遊咧都係流嘅，真係老實講係啦，嗰啲等得到啦。但係耶穌咧好堅嘅，咁啊，所以咧就能夠咧靠佢咧就能夠得救啦。咁啊，所以咧。 我哋繼續咯。今日有冇信心攞呢個 passport 㗎？咁啊，上一個禮拜，你覺得你而家有信心攞呢個 passport？ 又舉手嚟睇下，舉手嚟。係多咗，多咗啲，好放低就係啦。好，咁我哋繼續咧，去學習啦。我哋開始有祈禱喎。主，多謝你，多謝你帶領眾位弟兄姊妹一齊咧去翻到嚟呢一個地方。喺呢個地方咧，我哋繼續學習。所以我求主，你天父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我哋同在。亦都求至聖靈咧喺呢個地方咧自由咁樣去轎灌，進入我哋生命，讓我哋咧真正認識聖經，因真正認識真理，又開啟我哋屬靈眼睛，知道我哋嘅身份。我哋係天父嘅兒子，天父嘅女兒。呢一個身份咧不能奪去嘅，唔係我哋做得幾多，或者我哋做得幾好，或者我哋因為差嘅緣故，我哋唔失去咗呢個身份，唔係嘅。因為呢一個身份好似我哋父母生我哋嘅時間，佢係我哋嘅爹哋，係我哋嘅媽咪，我哋係佢嘅兒女。呢個身份唔係因為我哋能夠做得好或者做得差而被奪去嘅，而使至咧我哋能夠喺個生命上高將呢個身份呢一個真理識入我哋生命裏邊，使至我哋活出兒子嘅生命，使至我哋活出女兒嘅生命。多謝你，祝福我哋聽我哋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係啦，咁啊。今天咧又繼續去睇一句嘅聖經啦，咁啊，嗰度講到啦，咁就上次我哋講到信係咪啊？想問一個問題，係啦，咁啊大家都聽過呢兩個字眼嘅，一個叫相信，一個叫信靠，係啦，相信同埋信靠有啲咩分別啊？你大家覺得相信同埋信靠？ 相信自己，信靠他人。 相信就信自己，信靠靠他人，其他人咧試下咧，係啦，冇話咩標準答案，因為大家要傾下嘅，係啦，大家個口要開下嘅，個腦要喐下喺呢個地方，係啦。 信靠 係 包括 埋 相信。 係，信靠包括埋相信嘅，係啊，係啦，咁所以信靠可能係相信嘅第二個程度啦，係啊， 層次。 第二個層次啦，係，其他人咧？信靠同埋相信， 依靠 會依靠嘅，會靠住佢嘅，會依賴佢嘅，咁啊，其實信靠同埋相信其實係兩個一個，即係大家講到兩個唔同嘅層次。我哋相信有神，我哋相信耶穌基督，同我哋信靠耶穌基督咧，係兩個層次嘅，係好唔同嘅。因為咧聖經講到咩咧？耶穌基督是神的兒子，但是聖經怎麼說呢？魔鬼也信，魔鬼也信，魔鬼也信耶穌是神的兒子。有一次那個附了被鬼附的人走到耶穌面前的時間，他真的跟耶穌講了，喂，神的兒子，你做什麼事啊？你做什麼走來趕著我啊？我都是即是找啖食的而已，是不是？最後就趕了他出豬去那個豬群那裡，是不是？魔鬼也認識神的，魔鬼都相信他是神的兒子的，但是聖經怎麼說呢？魔鬼卻是惧怕，惧怕，即是他是害怕的，他是知道那個是有能力、有權柄那一位的。所以呢，我們信靠耶穌呢，其實是講另外一層次啦，又很想在大家，即是有些大家信耶穌都信了一段日子，有些人剛剛上個禮拜信，感謝主。點都好啦，咁我哋喺個生命嘅歷程裏面，你有冇試過經歷過神咧？係啦，咁樣你有冇試過咧去信靠耶穌咧？喺呢個時間咧，咁大家俾一分鐘時間，大家又諗一諗先。喺你個櫃桶底嗰度咧，抄起一啲嘅回憶啊，究竟係邊啲時間我試過信靠耶穌咧？咁一時間我哋大家都有個分享時間啦，咁樣係啦，咁真係冇咁啊！咁我哋玩 FIFA 就 pass 噶啦，咁樣 pass 係啦，但係唔緊要嘅。咁你仲有咩諗一諗啊？係啦，係啦，咁啊，大家試一試，一分鐘時間。佢攞我哋，咁所以咧，其實可以俾其他人講先，就唔使你。 好得，唔緊要，我照聽，我照聽， 得 鞏固， 好鞏固，係。你當其他人冇乜。嘢講嘅時間，記得呢個妹咧要出聲咁就得㗎啦。係啦，係咁啊， 大家又試下咯喎，咁我我可以講先，等陣時間補充，大家有咩故事？ 拉落嚟 ， 拉落， 實際點開啊？ 喺呢度直接開得噶， 上面撳啊？ 未開呢個， 係邊 個？ 我估計係呢個。 熱水爐， 熱水爐， 咁神奇嘅熱水爐，啊唔係， 隔離嗰個。佢隔離個實際啊！ 得 未 啊？未啊？呢度，喺高永嗰場啊！係呢個真係熱水爐。 張， 係啊， 張。 係啦，跟住撳一撳啊！ 熱水爐 啫。係，試下先啊！我試下嘅啫。既然阿 Henry 話 I D 得㗎嘛，咁我唔得就靠佢㗎啦。 咁條線好啊，冇問題。我有能力侍奉 ，OK， 我 一定 出 定， 得， 好，系啦，都得嘅，不過呢度係有個缺陷咧，就係嗰啲燈咧係得一粒掣嘅啫，咁所以係咁樣啦。係啦，咁啊呢度咧都分享我哋，特別係我哋學校啦，呢十幾年嚟可以拉落少少啦，係阿昌哥，係唔該你，係啦，係啦。咁呢度講緊咩咧？呢度講緊咧係早兩年嘅陸運會啊，其實好神奇嘅，我哋。呢十幾年嘅， 我唔得派到少少， 收咗，唔使，等一等，佢會出噶。 有吞燈㗎。 啊！ 四位，四位要收埋啲，唔係咁。唔好意思啊，各位。那些家長呢又是之前黃雨的打電話來問第日會不會有得旅行的樣我說都答不到你的家長你不是基督徒嗎他說他是那是一起祈禱我們就照出回個 announcement 照出回個通告在個播音那裡如果明天有什麼事的時候我們會回到學校呢就會上堂這樣啦但是呢那天呢禮拜三朝頭早又係中學組會啦，中學組會嘅時間咧，咁我哋就會一齊咧會同所有中學咧一齊會有一個組會嘅。咁我喺個組會完嘅時間咧，我哋就咩啦？ 如果唔係就熄咗，再開個。 係啦，咁我喺組會完嘅時間咧，咁我哋就會一齊咧去祈禱啦。咁一齊祈禱嘅時間咧，咁我就起身啊，既然我哋今天這樣黃雨大家同學不如我們一起祈禱啦我們現在祈禱啦我有一個心意的我相信因為當中有中六的同學中六的同學是你人生裡面中學階段最一次的旅行其實你們都很渴望有一個美好回憶的咁亦都係好多小一嘅同學喎，好多小一嘅同學咧係當中咧，可能喺好多同學咧第一次自己去旅行，佢哋都好渴望、好向往有機會咧咁樣去旅行。咁結果咧，咁我哋一齊去同心祈禱啦。咁同心祈禱嘅時間咧，咁啊點咧？同心祈禱嘅時間咧，咁我哋就第日就去旅行啦。咁去旅行嘅時間，你估下第日嘅天氣點？ 陽光普照。 啊！神真係好得意嘅。好多年，即係差唔多十幾年啦。無論旅行喺陸運會咧，其實我哋都可以進行得到。之前無論黃雨紅雨都好，都能夠進行得到。咁第二日咧就係陽光普照嘅。咁啊，結果有信心嘅同學係點咧？有信心嗰啲同學咧， 係 賣炭。 咁好新生嘅我咧，就係乜都冇壞，就靠嗰小食亭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咁樣去經歷天父咯。咁樣，咁我哋就係有啲嘢我哋控制唔到，天氣特別我哋控制唔到。咁我哋就咁樣去倚靠天父咯。係啦，咁啊喺呢個時間咧，咁又可以大家又分享下啦。你不如跟鄧你分享下先啦。 係，一路當情分我。話説就係、是、上個禮拜我哋一家四口咁有兩個小朋友出門口諗住翻教會噶啦。咁啊，但係上個禮拜嘅天氣係同今日或者琴日係差唔多啊。咁跟住我就見到咦望下咦唔得喎，出唔到門口喎，下大雨。跟住祈禱啦。咁跟住啲小朋友換完衫，一家人出門口。落去樓下就停咗雨啦，係啦，即係成日都係啲嘢，你見到唔順利嘅時候，你就會驚，你就會緊張，咁成日就唔記得祈禱。其實原來一祈禱，緊要嘅事自自然然係會解決咗，好快地解決咗添，仲係即係啱啱出門口之前祈咗禱，出門口停咗雨。咁跟住即刻唔理三七廿一上個的士過咗嚟，咁跟住落啦，跟住就落啦，即係我哋崇拜緊嗰陣時，佢就繼續落啦，係啦。 跟住可以順住落啊！ 啊，順住落。 係啊！好啊。係啦，一個順時針係點稱呼啊？ 哦，世榮。 世榮啊，世榮係好啊。 大聲少少喎，佢啊聽唔到我大家。 啊！好，好，好 ，OK，OK， 代表。 所以話，即係妻子係一個男人裏邊嘅後邊嘅後盾啊嘛，係咪啊？喺呢個時間 一定要講 出嚟啊！ 我覺得係上次講過，你今次講個仔啦，因為我哋以前住元朗㗎。咁其實我一生，我成日好多嘢都用我自己人為嘅意念去諗。跟住突然間又發生好多嘢啦，跟住到 K2 嗰時咧，我哋要開始揾小學。咁我係唔識九龍區任何間學校噶。咁但因為我知道我仔有需要，咁我就祈禱咯。希望神俾一間合適嘅學校俾我仔啦。跟住就 click 上網，無啦啦見到音小。跟住就 search 啲資料，其實音小係完全冇資料噶。但係，係 音小 係 冇資料。 係啊，完全連嗰啲學歷啊、結果啲都冇資料。咁嗰時係五六年前嘅喎，更加一個新學校。咁我一個元朗區嘅人，根本完全唔真講去到九龍更加唔熟悉啦。但我就靠神，即係我係祈禱咯。其實呢間學校係咪你所俾我嘅學校啊？係咪我所揀選嘅學校啊？咁唔知道就個聲音就叫你去啦，你試啦。咁我真係 interview 咯，係啊，膽粗咗時為咗呢件事鬧咗好耐嘅。係啊，但係我哋，但我哋相信我覺得我要靠神啦，因為我用我嘅人為去揾學校或者揀學校係唔得㗎。咁最後我真係依靠神俾我嘅啟示，即係考呢間學校。而我仔喺呢間學校，其實佢都應過其他男校㗎，但係佢俾我，佢同我講佢係好中意呢間音小咯。跟住而家讀到五年班啦，咁咁樣就係我唔似其他家長咁樣對住佢打打殺殺咯，我係會用佢唔啱嘅話咧，嗱、你唔讀書啊，轉校，即係用轉校呢個籌碼去重複去讀書咯，所以我覺得係啦， 我同你有同感啊，真係咁啊，我都係。 原來呢招有一個新招嘅，係 一個籌碼嚟嘅， 家長可以同啲家長分享啊咁樣。 踢校 係啦，你教唔到個小朋友嘅時間，你可以出呢個最後呢個籌碼，咁佢哋會乖乖地嘅。小文咧， 唔係第一個級。 我個小朋友 KP 啊，未去到咁嚴重轉校喎，因為 KP 佢幼稚園咧已經要默書啦，咁對於佢嚟講都幾深嘅，中英文每個禮拜都要默，咁。每次每即係默嘅前一晚咧，每晚都温得好熟噶啦。其實可能十個字、八個字，但係對於 KV 嚟講都可能覺得好難，温得好熟好熟。第二朝起身都會同佢默一次先翻學，咁都好熟噶啦。跟住到咗放學有一晚，我接佢放學，佢就話：媽咪，我唔記得咗一個字啊。跟住我冇鬧佢啦，冇鬧佢。唔緊要啦，下次再默好啲啦。跟住佢話：唔係啊，媽咪，我即刻祈禱啊！天父真係幫我啊，我記得翻啊！咁佢嗰次就 就真係一百分翻嚟，佢好開心，佢每次即係佢多咗時間同天父傾偈，即係佢自己，咁我覺得唉安樂。 所以小朋友都能夠去經歷神係我哋隨時嘅幫助嘅。 即係唔需要我講太多，等佢自己感受到。 小朋友就可能讀書啦，大人就可能係嗰啲好大嘅決定嘅時間咧，神都係咁樣去幫我哋。所以可以聽翻嗰個錄音咧，翻去報翻個。係，如果你翻係啦，如果大家嗰堂係出差啊，翻 trip 啊，小朋友有啲頭暈身興啊，即係要照顧小朋友啊，或者走唔開，真係走唔開，要睇住屋企啊咁樣。嗰、那個禮拜有咗上網嘅時間，你翻去聽翻啦，翻到嚟寫翻個補字啦，跟住我同翻嗰時講話嗰堂照計翻啦，就希望咧大家可以夠嗰個出席率咧就升班啦，係。同埋另外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因為。個課程其實是一路咁樣鞏固上去嘅，一路一個階梯一堂一堂咁搭上去嘅。咁其實你聽翻嘅時間咧，對於你嚟緊下一堂一啲嘅真理，你會繼續去掌握咯，同埋都好嘅。因為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會經歷一個嘅挑戰嘅。一個挑戰係咩咧？個挑戰咧就係我哋身體會軟弱嘅，我哋心靈亦都真係會有機會軟弱嘅。係啦，咁啊開始嗰排又忙嘅時間咧，個心裏邊咧可能有啲撞難。係啦，但係聖經講咩咧？不可停止聚會喎。咁啊，不可停止聚會啊。跟住下一句係咩咧？好似那些停止慣了嘅人。咁啊，點解咁樣講咧？因為咧，原來我哋停咗第一次咧，咁跟住咧，我哋會好容易有第二次嘅。有第二次嘅時間咧，就會開始習慣咗。習慣咗嘅時間咧，就習慣咗唔翻嘅。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就需要習慣翻嚟咯。因為習慣翻嚟有啲咩好處咧？咁啊，好多時會喺呢個聖經裏面咧，會有一幅圖畫嘅。嗰幅圖畫咧就係有一把火，嗰把火咧上咗好多柴。好多柴咩意思呢？就係我哋眾位嘅弟兄姊妹咯。眾位弟兄姊妹嗰、那個今日譬如生命個互相嘅分享嘅時間咧，好似大家有少少火，有少少火，有少少火擺埋一齊咧就燒著，好紅。但係你攞走一邊嘅時間，你嗰把火咧就燒燒下會熄嘅。其實我哋嘅屬靈生命都係咁嘅，我哋要互相一齊咧。佢咁樣去相交一齊守望咧，個火先至會 keep 住咁樣燒嘅。其實係啊，因為個仇敵唔想你繼續去識咁多嘢，認識咁多真理，情咧成為一個真正有生命力嘅基督徒咧，佢唔想咁樣做嘅。唔想咁樣做嘅時間咧，你就會好容易咧，因為一次兩次咁樣去識咯。咁所以咧，我哋會又互相守望啦。咁你哋亦都喺我禱告裏邊啦，亦都喺希望嘅時間，即係大家繼續去竭力喺呢一個地方，因為我哋真係唔係讀一個課程。我哋喺一個喺呢個地方咧，我哋去建立生命咯，係啦。咁啊， 係啦，大家好。其實講到呢個守望，我都今日都有好嚟即係分享嘅。其實咧，我就過年之後先翻到呢間教會嘅。咁初初我就冇翻嘅，淨係小朋友翻。咁姐姐帶小朋友嚟翻嘅。咁我就因為工作需要啦，即係星期日我都要翻工。咁我都淨係我覺得上帝都托你俾小朋友嗰、那個即係嗰個教育好似好啲咁嘅。初初都冇感覺對自己有咁大嘅恩典嘅。咁咧後屘我都朋友講下，我都有翻，跟住都可以停到工可以翻。翻咗之後咧，跟住如果有機會好似落雨啊，咁我就有藉口，今日可以終於唔使翻啦。咁咧今個星期咁琴日咧咪好大雨，紅色雨咁啦。我聽日咧紅色雨真係翻唔到翻。想不到呢個班成長班都幾好色，淨係咁樣懶好色啫。咁我都有懶到，如果翻唔到，我會有咩折磨咧？就已經懶到今日嘅之後嘅折磨。係今日出嚟都冇雨，咁又翻到啦。去到一半，去到餐廳食飯之後，就我哋八點零鐘就出嚟啦。去到餐廳食嘢，我仔突然間肚痛喎，跟住又懶起校長講嘅。 如果你小朋友有咩求堂，你就可以唔使嚟，都係一個其中一個理由，最好嘅理由。咁我真係仔真係痛得幾緊要嘅，直情你即係佢肚屙都屙得幾緊，直情即係等唔到廁所都有整到污糟咗啊！嗰件底褲仔仔 K1 啫，跟住咧我諗，哎呀咁真係翻唔到啦，仲等住你一陣間回翻屋企添。跟住屙完出嚟，跟住我就幫佢彈咗條底褲，跟住淨係著一條褲。跟住我話有冇事啊？佢話冇事咯。冇事㗎，我哋翻啦。咁又真係但係我中間咧都有諗過，我翻唔到教會都幾可惜喎。咁咧我就冇好特別咁樣去祈禱，淨係諗如果可以翻到就真係好好咯。咁即係諗好嘅時候，即已經俾我哋翻到嚟咧，即半個鐘我哋坐車過嚟就即好快就已經翻到啦，係啦。 都翻咗嚟啦，總算係啦咁啊。所以咧，其實有時我哋都會面對一個嘅爭戰嘅。咁我哋嘅有個戰場嘅，不過我哋嘅戰場咧唔係好顯眼嘅。我哋戰場咧睇唔見嘅。原來你知唔知我哋嘅戰場喺邊度啊？ 自己 係咧。我哋嘅戰場其實咧喺邊度咧？喺呢度。其實我哋生命最大嘅戰場喺呢度。我哋嘅思想，我哋嘅鬥爭，究竟去定唔去？我哋翻定翻咧？其實最大嘅戰場都喺呢度。仇敵要攞的都是這裡，上帝呢想去進入我們的生命呢都是這裡，所以呢如果我們有真理的時間呢，進入了的時間呢，我們有很堅固的時間呢，其實我們又有一個很堅強的意志，我們繼續走下去啦。還有另外一件事呢，就剛才聽阿妹說呢，我又有額外小分享，其實有時我們就是想著去啦，開始去翻啦，可能是今次這些聚會，有時是其他一些很特別的一些的聚會，當你去到想去的時間，發覺哇呢個仔又唔舒服，自己又唔舒服，周圍都唔舒服，好多嘢唔舒服。其實嗰一個聚會咧，我鼓勵你係咩咧？你更加要去，因為好明顯咧，其實係有一個嘅阻攔咧，係唔想你去。因為你去到嘅時間咧，你個生命有好大嘅造就，所以越多阻攔嘅時間，其實嗰啲聚會你更加知道一定要去咯。同埋咁你真係唔得咁點算？你可以祈禱。咁呢個時間真係你可以依靠天父，你依靠天父嘅時間，神一定將所有嘅阻攔幫你攞走曬，讓你能夠可以好順利去得到，並且讓到你好豐足咁樣去離開，因為嗰個係真係天父為你哋預備嗰嘅席咯。點稱呼你啊？ 我叫嘉翰。 係嘉翰，係。 分享翻我三月去考個重型貨車啦。 係。 咁考牌前咧就去學車。學多兩三個鐘先考噶嘛，咁就好順利嘅條路。咁當佢考嘅時候咧，就出事啦，又整路又壞車，跟住喺嗰個迴旋處度咧就好繁忙。咁沿途我都一停燈口就祈禱咯，但係又手震又腳震咁樣啦，因為好驚，真係好驚，因為逢係考親牌我都好驚。 係啦，正常。 咁跟住又唔知點做，停喺度行定唔行好咧？跟住又祈禱。祈完禱之後定咗之後咧，都係選擇咗冇行，咁就好去到掉頭咁樣啦，好驚喎，因為係佢要五手太掉頭嘅，五手太掉頭，同埋上邊又係整緊路喎，咁啊好驚啦，夠唔夠咧自己？咁我回扭一手太咧，個考牌官就等等啊，我落車睇一睇先。咁我諗緊咪肥佬啦嗰個時候，咁佢又冇嘢繼續，總之。落咗五次咯，我騰五手嘛，佢就落五次落地下，我就好驚咁祈禱，我唔係肥佬咧，主好驚好驚。咁跟住翻到市場，我都係好驚嘅。個官就同我講 OK 啊，落車。咁我叫我喺度等嗰個成績表，我都係好驚，係咪頭先肥咗咧落咁多次車？咁跟住最後尾攞咗張紙pass 咗，好開心，係啊，感謝。 所以我們真的可以這樣去依靠經歷神的。聖經說什麼呢？你們應當一無掛慮，對吧？一無掛慮，即是少少掛慮都不需要，對吧？一無即是一點都沒有的，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所要的告訴神。神不是說幫你一定 pass， 但是說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賜給你一個平安，你定吧，你的心定啦，咁你心定嘅時間，可能又就有機會發揮得好啦，係啦，保守你嘅心懷意念 所以咧，我諗係神就係賜平安嗰個神咯，係啦。咁啊，個結果係點咧？交俾神嘅，係啊，我哋都順服嘅。但係神俾我哋喺嗰刻有個平靜嘅心去好好發揮嘅時間，我哋已經哈利路亞感謝主啦。阿健師傅係 黑師傅，我咧就都係因為個孫女啦。我其實佢嚟讀呢間學校之前，我係未信神嘅。係。咁又冇可能揀間基督教嘅。即係又距離好遠，我喺元朗住嗰時係，咁我揀出嚟。嗰時佢因為呢度收心好早噶嘛，咁我諗住都係攞嚟俾佢做個經驗嘅啫，考下，俾佢知道考試係點嘅咁樣啫。咁啊俾佢考，有諗住都唔收噶啦，因為我哋又唔係基督教，即係冇嗰個信仰。咁就好簡單一個面試都冇乜特別，咁啊算啦，冇理佢啦。咁啊到突然間後屘啊收到信喎，咁我諗住唔收嘅，哎呀！即係因為我之前諗住唔收就唔需要煩惱噶嘛，啊點知收咗就死啦，收咗喎，點算咧？反而收咗，因為我哋喺元朗住，都冇諗過走咁遠同個細路讀書啊嘛，得嗰五六歲，咁啊諗下死啦，都係算啦，擺住先，即係佢有個限期咁啊，由佢先。咁啊搞咗好耐，唔交又好似好嘥，即係感覺上。咁啊點咧？佢好早，你一定要決定要讀唔讀，要交費噶嘛。咁啊，算諗住算啦，交啦，交咗先，交咗先。點知到後期入邊有元朗，即係嗰啲直資啊，李宗德啊收咗佢喎。咁啊，同屋企人就有啲拗撬，即係啊嗰度近啊嘛，天水圍啫嘛，應該係讀嗰度噶啦。其實冇可能出嚟讀噶。咁唔知點解我自己有個祈禱啊，後屘我就好矛盾啊嘛。即係我個心諗住啊，基督教學校，其實我細個係讀基督教教學校，我接受到嘅，但屋企係拜神嘅。咁變咗個心諗點咧？咁啊祈禱啦。個女都佢又好彩，佢亦都唔係好強硬，唔同意。你諗咯，即係我湊噶嘛。你諗啦，我女又唔理我。咁我自己諗下，啊唔知點解又決定咗讀呢間。決定咗，因為我睇咗好多即係師生，即係嗰啲教師嗰啲嘢咧。咁啊係唯一覺得全部先生話要基督教嘅。咁我心諗，咦先生都要基督教，即係個人會好啲啦。因為我個孫女咧，我覺得佢要好多愛心。因為佢單親，咁我又覺得要俾多好多愛心教佢，所以我後屘就揀咗呢度。咁開頭啊，佢好叻喎，佢平時幼稚園咧係黐住我實一實嘅，佢學嘢咧都要我喺門口度企喺度，你唔好行開啊，即係學畫畫啊，學乜都好啦。咁我初初諗住嚟呢度面試都死緊㗎，唔肯行㗎嘛。點知佢好乖咁排住隊跟住人哋行喎，師生話嗌名，佢又行出去喎。咦，我已經好出奇啊，同我女兩個坐喺度，咦佢咁會行嘅咁樣，即係個感覺就係、是。即係好似安排俾佢咁樣，咁跟住揀咗，點知到佢後屘其實佢喺度讀係 repeat 嘅，今年係 repeat， 咁佢就有一個問題，突然間嘔喺課室，嘔完之後唔肯翻學喎，直情喺度喊，喺屋企搏鬥著衫都唔肯㗎，除翻曬，好大問題啊！舊年就即係應該一三年，咁啊變咗我哇，好似世界末日啦，因為唔肯翻學喎，幾大件事啊！咁一路。就諗住即刻要轉校啦咁樣，但係你嗰時三月幾，佢啱啱放完個年假翻嚟就有咁嘅事發生啦，一路僵持咗成兩個月都係唔肯入課室，一去到門口就企喺度喊。初初係抽啲衫翻嚟嘅啫，先生話你抽翻嚟啦，即係都要佢翻，又唔好著啦咁樣，咁啊抽翻嚟，哇搞咗好耐。咁之後又揾唔到學校，因為考試啦嘛，邊有學位啫？我哋附近屋企諗住轉啦，轉翻近啲。後期我哋搬咗長沙灣嘅。啊！又好奇怪，又出咗喺九龍啦咁跟住咧，都係一樣喊，一樣唔翻學，其實好唔開心。嗰段時間真係好慘，又喺度同佢揾學校。有啲你又唔想俾佢讀，收佢嗰啲你又唔想俾佢讀，唔收嗰啲又揾唔到啦，變咗成績唔好嘛。佢成個學期就喺度喊，嗰個考試咧係冇考過，佢直情唔做卷喎，佢空白喎。咁你點升班啊？咁學校都話要留班，咁啊初初都即係介意啊嘛，留班即係個心。咁想走啦，又走唔到喎，走唔到之後咁佢祈禱咯喎，又變咗嗰時就有一段時間就喺度不停就冇話正式點祈禱，唉後期都祈禱啦，唔理啦我話，咁啊算啦，接受咗啦，俾佢我女又話算啦，佢哋嚟到又要適應，點知佢喊唔喊嘅？咁算啦，喺度都話曬個環境，我哋安樂啲啊嘛，即係相信呢個環境可以俾到佢。咁啊，終於又讀翻之後咧，開頭放咗兩個月暑假啦。好開心，冇嘢啦，即係放咗兩個月暑假，到九月翻學， 頭兩日都有少少啦。到第三頭兩日佢阿媽湊，專登放咗假湊咗三日，佢蝦我可能。阿媽同佢翻嚟，佢冇嘢嘅。到我同佢翻學嗰日，佢嚇翻啦，嚇翻咁我死啦，又喊，即係好驚啦，有事喺度。點解唔知點解後期我哋再祈禱，即係喺度諗如果你係要佢讀呢間學校嘅，你就俾佢好好啲，即係同神講啦。咁佢無端端突然間，其實唔知咩事喎，真係可能個先生轉咗，同學轉咗，佢跟住好開心喎，直情肯自己返學喎。其實真係冇咩做過啊，根本就係咁係咁樣嘅啫。所以我覺得呢啲係神幫嘅咯，嚇、啊！所以我就覺得真係要讀呢間學校啦。所以我咪話佢而家唯一好似你個藉口轉校，佢就話你再係咁曳轉校，咁佢又好地嚟，即係有種唔想轉嗰種咯，係。我又係咁樣個感覺咯，即係變咗我又由為咗個孫就由拜神變到而家信咗教咁樣咯，即係好奇怪咯。 我諗係。今日阿朱牧師講嗰段聖經啦，即係浪子回頭啦。咁其實個細兒子係咩咧？係細兒子咧，係我哋以前未信神嘅生命嚟嘅，係我哋每一個未信神嘅生命嘅一個寫照嚟嘅。其實講緊啲咩咧？講緊就係天父做我哋做我哋嘅生命，賜俾我哋有能力、有才幹、有恩賜。咁其實我哋就分咗呢個家產。但係因為我哋唔認識天父咧，我哋就靠自己，就攞呢啲咁嘅才幹恩賜喺呢個世界裏邊咧，去衝去跑咯，係啦。點知有時喺個過程裏邊咧，我哋就會面對好困難啦，會跌到一撲一碌啦。咁幾時會記得翻有呢一個天父咧？當我哋生命遇到一個困難，去到生命嘅低谷，其實聖經嗰度講咧，佢去食豬鹹。但係人哋都唔俾嘅，係冇食過豬鴨啊，想食都冇得食啊，係啦嘅時間咧，去到個生命嘅低谷，你遇到呢啲困難咧，其實係有時係真係神俾你，但係神俾你係唔係因為想去就助你，或者係想去令到你難堪，而係想你記翻佢，因為神好愛你，你都好愛我，係所以就讓我哋喺面對啲困難嘅時間，其實我有爸爸嘅，我就翻去揾爸爸。我哋就去依靠爸爸啦，咁所以你嘅生命咧就從此咧豐足啦，因為你翻返喺爸爸嘅身邊咯。 我覺得時間講， 可以 俾 十分鐘夠唔夠？ 隨心啦，或者大家如果覺得我講完得太多就 stop 啦。 好。 神同我的關係超過三十年。我細個讀基督教學校大，識得讀，唔上心，唔知咩叫基督。由一路都係即係細路仔嚇，意氣風發出嚟做嘢，大家壞過嗰啲，全部都壞過啦。直至到九零年嘅時候，因為工作嘅關係咧，我係對人要講好多嘢嘅。我平均每一個禮拜四對四百幾人，我做咗五年啦。咁我見好多人，當其時我都遇到好多困難。我識樓上個大佬，我唔知有個神。我成日識得祈禱，但係我唔中意翻教會。我唔中意翻教會，因為好多人。即表面上我俾我聽，哎呀你好啊，歡迎你翻嚟啊！但係行出去原來發覺，點解唔係咁樣嘅？你話俾我聽基督徒，屌唔識㗎！咁我係即我個 mind 好 strong， 即好強，我唔係好想聽，因為我冇真正翻過間教會。我應該係話第一次我接觸個教會咧係北角宣道會，好靚噶，同我哋個 church 拍得住，但冇人理我，有冇人同我 say hello？ 有冇弟兄姊妹啊？又話弟兄姊妹好好嘅，咁我冇人同我打招呼嘅，咁我就翻兩次又驚，咁我就走咗。咁我就覺得，所以即係都係一個借鏡。今日我做得做到弟兄姊妹嘅話，我哋應該熱烈招呼其他啲新朋友。我今日就帶一個新朋友翻嚟啦。咁係九幾年，直至到而轉咗好多行業，都係同 training 有關嘅，甚至乎之前都飛咗好多唔同。大家不要誤會，我中五畢業嘅，我冇讀過大學，我撳電腦都唔識玩，但係就即係神賜俾我嘅恩典啦。我有個好倔嘅性格，我呢樣嘢唔得，我想自己學。直至到我嗰陣時都好意氣風發，即係你聽我個事蹟都應該咁。咁神點樣懲罰我？唔係叫懲罰，佢俾咗條好耐好靚嘅路我嚇。佢09年我辭咗工，我覺得自己好威，出嚟咗聲。 2008年嗰段時間，我都結過婚，啱啱嗰年離婚。我喺嗰年離婚，嗰年冇咗份工，嗰年收唔到錢，仲要嗰年斷腳入咗醫院。即一年入邊發生四件事，我幾難頂啊！咁入到瑪麗醫院，就有個院牧同我傾偈，阿院牧行埋嚟我身邊，佢話：你叫咩名啊？我就話：點解你入嚟醫院啊？斷腳。一個意外嚟嘅喎，咁咪好咯，入嚟呢度休息下咯。你有冇宗教信仰啊？有，你基督教係啊？有冇翻教會啊？冇，點解唔翻啊？唔想翻咯。哦，咁啊，遠木咧，即係對答真係咁，佢話：我諗神啱要求你啱啱安排你一個好嘅時間休息下，你翻嚟休息下啦，你都係時間翻屋企啦。咁我跟住就喊咗出嚟啦。7日，因為我所有嘅朋友冇理過我，屋企人冇理過我。我自己即 係喺醫院， 咁就及後轉咗去大安環醫院做療養嘅過程入邊咧，就我喺入邊決志。咁我琴晚又好開心，即係小插曲一件事。你哋講開落雨啦，咁我琴日就幫我媽媽搬老人院。咁你知琴日係係好大雨，咁老人院搬我自己一個人搬，幫我媽咪搬，其實好辛苦。咁我就祈禱。哇！神啊，唔該你喺11點至到2點唔好落雨，咁就阿李老人真係一滴都冇，我好開心，我真係好感恩。咁去到我哋老人院，翻去揾翻阿媽本聖經，佢竟然揾翻呢張紙出嚟，我有機會傳俾大家睇一睇，係我決志當日我寫嗰張紙，我好開心，我揾到呢張紙好耐，咁所以即係嗰件事完咗啦，2009年。咁我之前都翻元朗，因為我之前有段時間住元朗嘅一間教會。我翻教會嘅心地唔係幾好，因為我媽係一個好孤獨嘅人，佢唔中意有朋友。我覺得教會會幫到佢，唔關我事㗎，記住啊！我只不過係即係我好擔心我媽，因為佢心理有少少問題。咁我想教會親近啲人佢。咁啊，因為我陪我媽翻教會嘅關係，我陪佢翻。咁我發覺啊，其實即係真係有幫助，因為我媽喺教會嘅環境之下就非常之好。咁及後，因為我要搬翻出嚟，我媽喺老人院喺元朗，咁我就喺依度做嘢，咁所以就個個禮拜要翻去。正如你話齋，其實咁樣翻元朗都好遠咯。咁朝頭早四崇拜時間都係10點，我就要7點星期日起身，咁就都幾 tough 嘅。咁所以咧就呢個選擇，你問我呢個係我一生人第二次接觸教會，咁而我覺得即係我都認錯係我心底唔係太有基心的。的情況之下翻，咁而今次我翻呢個教會係神恩安排我翻嚟，係安排得好好好好。我有一個弟兄姊妹，我諗你都識噶， 阿師生 個太太，阿師生嘅太太，我認識咗佢哋6年，佢喺我生命之中係一個好好嘅朋友，我認識咗好多年啦。佢太太係一個好虔誠嘅拜觀音嘅人，佢屋企係十尊觀音嘅，以前起碼十尊，見親佢咧就。即唔記得以前講啲咩嚇。咁佢上個母親節之前個禮拜，佢 send 咗 WhatsApp 俾我，佢話：Henry 好耐冇見，因為佢都生咗個 BB， 大家即係各自生活都忙，咁我係單身，大家生活都唔同。咁佢 send 咗個 message 俾我，佢話：我哋最近有翻教會啊！我就望住嚇翻教會，我哋咪 send 錯咧？咁就咁啱呢個時間，其實因為我喺元朗，我媽媽又轉翻嚟土瓜灣呢度嘅老人院，我哋就好想揾一間教會翻。即係呢個係我自己本身都好想，因為即係都想照顧我媽媽，但係因為經歷太多事而令到我自己覺得其實我都應該親近神。咁啊，由阿師太話俾我聽，你不如翻依間教會啦，我哋喺呢間。嚇，好啊！我都翻咗2年，我揾緊教會翻。佢又望住我，嚇，你又揾緊教會？我冇啦，一齊翻。咁咁啱，我第一日翻嚟嗰一日係母親節，因為我諗呢一世人影響得我最多嗰個人係我媽同。咁阿神係安排我媽喺母親節同我講：你翻嚟啦，仲要感動地話俾你聽，其實你之前嘅事嘟嘟嘟嘟嘟嘟嘟，咁即係嗰日講嘅道，其實我喊曬。咁我會覺得其實喺我自己嘅屬靈生命入邊，我會覺得其實神要俾我發生咁多事，佢要我去見證，我係靠自己唔得嘅，我好軟弱，就算我幾叻都好咧，我係完全會冧檔。我係冧檔到同一年，其實仲有第二件事嘅係前年係我爸死咗嗰一日，我又係成間公司全個部門接咗，我冇嘢做，我冇嘢做咗近半年。 我都係整唔住，我爭啲跳樓。但我跳樓嘅時間，我係慢慢念聖經，即係我係慢慢祈禱。咁好在當其時喺元朗有個弟兄就即係佢都不斷會 WhatsApp 上面支持啊，如果唔係我就了結咗自身。咁所以我好感動啊，反正好感動。 歡迎浪子回頭。 即係我希望話俾大家知，我神喺我身邊，神喺我身上面作嘅工，佢係用一個。佢係用一個佢對我嘅安排得非常好嘅我嘅計劃嚇，大家唔關大家事，就是、參考。我相信即係佢喺你哋每一個人身上面都有一個計劃，但係唔知幾時實行嘅。咁祈禱就得㗎啦。 我都聽阿 Henry 講嘅，即係佢開始諗住揾教會翻嘢。 第一日 時間咧， 我已經想決戰。係 啊， 唔係喺受浸係。係 啊，係已經想受浸係。係啊，咁啊，所以嚟緊佢去參加受浸。那天Cherry 已經突然有感動，想找回他很多年沒聯絡，所以呢其實是神去感動人的事情， 但是有機會你 想找他，打給他，他的心裡面又想回教會，就回來這裡，所以你相信其實所有事都是掌握在神裡面，所有事都是神的安排，無論你面對高處還是生命的低谷，其實是神，他都是有個心意，他想你回家，他愛你，你稱呼 叫 Fiona， 大家好，你順便笑啦 ，OK。咁我件事係發生係五年前嘅，因為我嗰時候翻加拿大探我神父，咁自己發生咗啲嘢唔開心啦。咁嗰時候就我想唔借咗對耳環俾我，因為我去我就冇乜大首飾。嗰陣時候因為情緒唔開心，發生咗啲嘢，咁同埋有生咗探神父啦，咁啱上咪生小朋友，咁我就戴咗對耳環，我哋就 Outlet Mall 買手袋睇嘢，跟住咧我。不知點解突然之間對耳環跌咗喎，咁我揾唔到啦，因為對耳環係我表妹送俾我神父嘅耳環，有臨時價值。咁好啦，好緊張，揾成個牆嗰度揾唔到，跟住點算咧？咁佢手間就祈禱，突然之間其實我唔好係一個，我都係基督徒虔誠咗，但我唔係好嘅基督徒。但我想講清楚嘅，我唔係好虔誠 ，sorry 先啦。咁然後咧，我就祈禱我話神，希望你俾我揾翻對耳環。如果找回我會送你的 belief 你，好了，祈完之後那好了，那就出回去了，出了之後那我送給他，哎，又去洗手間，我又去，然後突然去洗手間，我就看一看，見真的衣服，原來一看，咦，跌了在裡面，拿回來，然後我出來跟阿妹說，阿妹，我找回你的耳環了，我說很amazing，我祈完之後找回，我說，哦，我會送，我說，阿姐姐，因為她太清楚姐姐的性格了，我永遠真的永遠得個好響嗰刻會 believe 之後，我會有啲嘢就會走咗啦。OK， 跳咗 step 啦。我話，跟住話，你係真係送你去同佢 connect， 即係同溝通佢，冇即係一時三刻啦，得個三分鐘熱度啦。我好啦，啊好啦，既然咁，我就送咗對耳環俾你。咁對耳環我記得 keep 住嘅。咁我就覺得，因為呢樣嘢大到，其實我要諗一路講緊到嗰位女士，唔記得叫咩名 ，OK， 啊嗰位咁 ，OK， 我係阿 Mia， 咁我要諗住，因為嗰幾個都有 pass， 我諗啊，我都會 pass， 突然之間好似棘起咗喎，我應唔應該分享呢樣嘢？咁好啦，咁啊分享啦，咁分享之中咁就我覺得好得意，因為呢段時間我自己都有啲嘢唔開心，屋企發生咗啲，我帶大量個媽媽過咗身，咁自己情緒都有啲波動好多樣嘢啦，咁。又會回加拿大談細妹，咁其實自己覺得啊好奇怪，加上我兩個禮拜前我國際學個同學死咗，佢四兄弟最細嗰、那個，即係四兄弟讀書好叻，唔係做 doctor 就做唔知乜鬼嘢，總之好叻嗰啲啦。OK， 咁佢最細嘅細佬就係、是、又係死咗，啱啱結婚一年生小朋友冇幾耐死咗。我細妹咧就我嗰日好癲咗，就係我起身睇 WhatsApp 好長，阿妹講完之後，我成個人 shock 咗，因為。好叻噶，佢醒的，但係呢個仔都呢、這個細佬都好叻嘅 Jackie， 咁死咗。我嚇親，跟住神父就話：其實家 姐，原來我哋每一個人都有情緒，每一個人都有病，個病係睇下你咩病。其實因為香港嘅壓力太癲，可以話。咁佢話：不如咁啊，家 姐，你嘗試祈下土，或者佢話我都幫你唔到咩嘢。其實佢自己都軟弱噶。佢話其實因為佢生咗兩個仔，佢都好驚嘅。佢就話靠神咯。咁咧好啦，我就咁佢話。你祈禱啦，我將你交俾或者你傾下啦，可能會幫到佢。話 好啦，咁我回覆翻我就其實個心靈會 set 嘅，因為呢段時間發生咗好多嘢啦，朋友過咗身，大伯女啱啱又過咗身，自己好似唔知點個波動咁啦，好啦，跟住就話哦 OK， 咁好我啊，我就覆翻佢話我會，你俾時間家姐啦，家姐會嘗試睇 Bible 啦，誒領俾我去澄清，即叫沉澱又好乜啦，去諗啦佢啦，跟住又好奇妙啦，咁我點會識到佢咧？就係、是。差唔多兩個禮拜前幾日前，我識到佢就，我約咗個朋友就話啊，不如我哋出嚟食飯，因為好耐冇見啦，我都要翻加拿大，因為我唔知道我會去完加拿大會 stay 定會翻啊，我唔知乜好見啦。咁我飲一下，咁佢約我12點嘅，我因為佢夜間的士，好啦，咁我等佢啦，咁我喺某個地方食嘅地方等緊佢。咁我好印象都冇記錯，好似11點幾佢就嚟到啦，跟住大家啊坐喺度就。即係我影，我好我咁自拍，跟住佢喺我後邊，跟住影完之後咁，啊佢 say hi， 誒有興，跟住話 hello， 我話 hello， 跟住話你咪一個人坐，係啊，一齊坐啊，傾下偈喎。咁好 amazing， 跟住第一日傾偈嗰時候，佢講佢係信神，個哦好啦，好奇妙喎，咁奇妙喎，我好似大家當冇嘢發生啦，that's all啦，教完我真乜鬼都好啦。跟住咧就前咁我哋之後都有 connect 嘅，都有 WhatsApp 講話，約食飯傾偈啦 ，OK。咁佢放我一次飛機，唔好意思啊，讀穿咗你。跟住佢琴日就話：，咁話啊，好啦，好啦，我琴跟住佢話改，咁咁我自己就主動入去嘅，然後約係星期五。跟住佢話啊，不如我話聽琴日你得唔得閒？即係話入咩？佢 OK。其實因為佢琴日好攰啦，咁我唔知佢阿媽要幫下阿媽，然後佢就覆話：好啦，我無論點都出嚟啊，好啊，咁樣出嚟。咁佢又分享咗佢頭先少少嗰啲嘢啦。咁我覺得，好像冥冥中有些嘢 connect 咁嘅神幫我好像 send 緊，我就講天使，佢就問天使，佢話派了很多好適合的嘢喺你身上啲人去，可能行緊神蹟，我不知道屬唔屬於神蹟啦嚇，要 connect 再去傾。咁講完之後，咁我話啊好，我話跟住我好奇話，跟住咁我聽日同佢翻教會，好啊。跟住佢好，我話你 call 得醒我，我咪翻咯。其實我已經搞錯鬧鐘電睇，我唔知鬧鐘，我搞錯咗。琴日咧太陽落緊雨，搞錯咗。咁因為冇電話新用嘅 friend 送俾我，咁好啦，咁佢真係 call 到我喎，啊點啊你翻唔翻？我話我會翻嘅，因為你 call 醒咗我啊嘛，因為你叫醒咗我，我點都要翻。好啦，我就翻到嚟。咁因為我會點解分享咁長？其實我都冇諗過分享得咁長。咁翻轉頭就係因為我話5年翻加拿大嗰陣，因為我散同個男朋友散咗，拍咗差唔多5年拖嘅男朋友，好單，我甚至幫咗我好多，佢都叫我翻教。其實我嗰下再分俾少時間再講少就話，甚至對唔住，我真係唔識我。佢琴日都講，我真係唔識我。我話我唔識我爹哋媽咪，唔識我你，我甚至唔識我兩個兒孫仔。喺我心目中，你哋係對我最重要。我俾呢個 family 同埋我嘅妹夫，但我已經係好空啊個人，一個人單曬喺度，得個虛殼。我更加就望住甚至係空曬，我唔知道，我係呆咗。我想喊，但我眼淚係滾緊，但我喊唔出。我不知點啊，神會，你跟住我好冷，但其實屋企好温暖，因為加拿大共有嘅遊 heat 噶嘛，你知加拿大所有地方都有，除咗歐多啊，你行過幾分鐘之後，永遠都有暖氣。好啦，咁我話我凍，屋企暖，但我已經 feel 到好凍，我唔識得去愛，已經凍到唔識點，冇温暖，又唔識得去感受所有嘢。我神會因為嗰陣生完第二胎，個仔應該。啱啱出世一個月左右啦 ，OK， 咁我順便就同我翻入去，家姐，我想幫你，但我幫唔到，我順便都喊。其實啱生完唔應該喊噶嘛，我應該你哋生過就話對隻眼唔好，即係老人家講，我唔知啦 ，OK， 好啦，咁我順便喊，我想喊我喊出，我順便就抱住佢細仔，家姐，我只係幫你一樣嘢就係，你去信神或者你唔信神，你翻我同我翻教會啦，每個禮拜。咁佢話我都好辛苦，因為兩個仔，我唔知點應付，因為每一次做媽媽要 handle 兩個，個大仔得個睡伴都冇嘅 ，OK？ 咁佢話我都靠神啊，佢話我唔理你翻到唔翻好，你翻教會得個區學都好，我只想你見人。其實嗰下我成個人單一單已經跌到唔知點，我話啊好啊，我試下啦神，但係你冇逼我咯 ，OK？ 咁佢 OK 啦，即係嗰刻係唔知點樣，咁好啊，翻到教會。個人得個虛學，好驚，淨係會匿神去側邊啊！即係 只是覺得我會做好家，即係姨媽媽的角色，應該叫姨媽媽啦，應該是姨媽。咁我會看住佢大仔咯，佢的細仔又抱，即係我會抱睇住。我最記得一幕就是我妹夫要揸車去門口 pick up 我哋，我後屘就抱住細仔。咁我大仔周圍走，我要行樓梯，我就好驚好驚，我就係捉住佢。咁我嗰刻就覺得好得意，好似我將所有嘢推開，但好似好多嘢包圍住我，我將佢推開喎。但好得意就冥冥中有啲嘢 connect 翻俾我去愛翻，或者啲嘢愛翻我，例如佢啦，佢唔係愛我嘅 ，OK？ 就係 just kidding， 即係 send 神 send 咗啲嘢喺佢生命，即係喺我叫做單少少唔單之間啦 ，send 咗啲嘢過嚟俾我啦，咁令到我又覺得啊幾得意喎。啊，唔知係咪真咧？你試下啦，因為佢話呢間教會好 amazing 喎，令到佢。 我覺得我自己係個信差 嘅。係啦，即係佢信差佢話啦，佢就講，因為翻到會唱歌，咁其實我中意唱歌嘅，咁我都翻過幾間教會，我喺紅磡住都有間，咁我上面都叫翻，我都唔會翻，咁我唔係想試探，只不過我想睇一睇 feel 一 feel 個感覺，咁我覺得無論點都好啦，我都感謝佢啦。And then我翻到嚟呢度，老實講好舒服。呢首講，同埋我最欣賞嘅嘢就係我翻咁多個教會啊，嚟呢度俾我一個最 surprise 最特別就係一樣嘢就係個個翻完即係其即係我哋頭先傾完審啊，即係崇拜完之後就會有一個福袋定咩叫你自願俾錢侍奉啦嚇。咁你話如果你唔係基督徒，你唔需要擺嘅。但我個欣賞阿 Peter 就你哋冇呢樣嘢咯，你哋都會侍奉，但係出心，但可能俾個袋，我唔知你點樣去做呢個 step 啦。但係呢樣嘢令到我覺得呢個教會好舒服，唔會俾你覺得好似好逼你啊，好似要踢你入會啊，即刻嗱冇介意啊，粗糙咗少少。咁係咧，我覺得 OK 喎，即係但係我會講一樣嘢，我係決志咗，但我係一個唔係真係寫翻教會嘅，就好似人就會懶惰啦。正如頭先牧師講，頭先個講話，我哋係有咩都靠神啦、祈禱啦、去原子咁樣啦、會或者咩啦，但係。我相信他是永遠不會放棄任何一個的他生命中覺得重要的人物、分享一 下我們生命有不同的光景的有時近有時遠一點但是今天講到什麼呢浪子開始有個醒覺想著回去走緊那一刻都在旁邊門口裝下裝下但是你要知道呢當我們在旁邊裝下裝下的時間呢其實天父已經急不及待走過來 抱著你了 遠遠看見的時間呢已經將你們我們每一個生命抱入懷裡因為他很渴想我們很渴想我們的兒女回到爸爸家裡其實他是很那個的真正的溫情呢其實是 在天父家裡可能今天我們走不出心裏面好像那個星盤裏面很多水擋住在眼淚那裡的簡直出不到那個星盤塞住了但是當我們去到神的裏面一切都要釋放一切的眼淚一切的愛都能夠可以很暢順地流出因為我們回到神的身邊真真有沒有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啦，跟住唉我唔理啦，跟住我都做唔到嘢啦，咪算啦，係啦，啊咁就成日同阿神應該係咁講嘅，好啦好啦，跟住就真係，就真係不得了喎，跟住我都覺得好感恩咯，因為之前都冇乜風浪咧，咁就好少會真係依靠神，真係發覺即係有啲困難嘅時候，真係先會祈禱咁樣。 因為我哋係過路人，係都好多苦惱。 同埋都冇眼前啊！你講埋呢啲咁簡單都行 唔到。頭先我冇講嘅，因為一講咧，大家唔使講啦，就唔想咁樣，所以係啦。 其實 乜 嘢 唔 知 點 解，我其實好怕講嘢 嘅。我覺得你好，覺得好搞笑喎。 係啊，咁啊，其實我嗰陣時我自己讀 master 嘅時間都係瞓。係都驚畢唔到業嘅，即係個個都喺度畢業嘅時間，其實我自己都冇 data 寫論文嘅。咁嗰陣時我自己都覺得，唉，嘥曬時間，咁就做乜呢兩年半？但係就喺呢個困局裏邊，下低宿舍學員傳道會啊，唔係學員傳，係學員傳道會有個報道會咯。咁啊，我就落咗去聽啦。咁啊， 報道會 係有個報道會，咁我就喺嗰一刻決志信咗耶穌。咁信咗耶穌嘅時間好神奇，真係好神奇啊！咁我真係祈禱之後咧，跟住就改變咗一啲實驗嘅一啲嘅condition 啦，跟住啲 data 就噏聲出嚟，跟住就可以得到。即係其實係神真係咁樣去讓我哋去經歷嘅。同埋另外一樣嘢，今日阿津津同阿廣都有提到一個信息，唔知你有冇留意？其實係好似聽到有啲嘢。好像有一個的感動，有一個方向，但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告訴你，那個肯定是，因為這個神是那位會說話的神，他是會感動人心的，他是會有一個心思意念放在你裡面的，你能夠聽到神的聲音的，你聽到神的聲音不是代表好像今天我說的在耳朵裡聽下去，而是你心裡面無端端有一個思想，有一個意念，有一個想像，有一個方向，以前沒有的，無端端有的，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咧，就係我哋打電腦咧打 work 咧，我哋打個 A 字先至會出個 A 字噶嘛。咁你唔打個 A 字唔會出個 A 字噶嘛。咁即係代表你無端端個心裏邊有一個意念嘅時間，係出邊有啲嘢咧打咗入去你部電腦度。嗰個其實係神同你去説話，帶領緊你人生嘅方向。你要好珍貴呢啲地方，因為神開始咧同你有互動，係嘛？咁所以咧，其實今日講到嗰一樣嘢。那個重點其實講緊我哋有個天父，但係個大兒子佢唔覺得佢自己係一個兒子，佢係一個仆人，佢係一個僱工。其實係講緊一樣嘢，其實佢缺乏嗰父子嗰個特別關係。所以今日其實講緊一樣嘢，就係我哋作為基督徒嘅時間，其實係重新建立呢一份嘅關係。我哋嘅信仰同其他嘅信仰更唔同嘅時間，因為其他嗰啲係一個神，我哋想求佢靈。滿足我哋嘅心意，我哋就拜佢咯。唔靚嘅時間，我哋就揾第二個咯。唔得嘅話，等揾第三個咯。但係呢個唔同啊。呢個咧其實係一個爸爸同埋我哋嘅生命。其實佢係好想唔係我哋求乜嘢就俾乜嘢我哋，而係喺當中佢好想咧去調教建立我哋嘅生命，成為一個好有能力、好成熟嘅一個兒子。所以喺當中同我哋有一個互動，唔係我哋祈乜嘢佢都應承，有啲嘢佢唔應承嘅。有些東西反而呢他會讓我們去經歷的，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們知道什麼呢，這個爸爸是愛我們，好嗎？我們最後有祈禱。親愛的父，多謝你，多謝你讓眾位弟兄姊妹今天有這麼深入的分享，雖然我們今天都可能是見第二次第三次，但是你讓到我們能夠可以彼此這樣去坦誠分享，因為耶穌你在我們當中，你的愛在我們當中，所以呢我們能夠可以彼此相愛，又藉著我們眾人的經歷，我們都互相去提醒，使至我們每人都好像生命中的一根柴，但我們這一根柴的火雖然小，但我們放在一起的時間，我們能夠成為一個很大的一個火，因為聖靈在我裡面著著你聖靈那份的火，那份的火光和那份的熱量，所以祝福我們接下來我們下星期的時間，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繼續去彼此相愛，繼續去 領受你的話語，繼續呢去明白主你更多更多的心意，我們真正成為你屬天的兒女。多謝你聽我們祈禱，奉靠主耶穌基督的名， 阿 門。係啦，咁啊，今個禮拜的功課呢就係義啊，義啊，我哋若認自己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罪，洗淨我們不義。約翰一書一章九節，係啦，咁啊，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祝福大家。 好啊 ，thank you 啊，冇錯，唔該曬，冇 咁講。 啊，係喎，你使唔使攞個無常？